的光，你的笑像颗糖，从不敢放在手上。阳光透过了窗，照在纯白肩膀，为你学会说谎，却没学会遗忘。空荡荡的广场，没有人的走廊，如果能逆转时光，我的手绝不会放。深夜是谁的电话响，流着泪什么都不讲，曾匆匆让人成长，让人疯狂。还记得那一个夜晚，送你回家走到一半，你说你喜欢孤单，喜欢下雨一个人打伞。还记得那一个夜晚，我还给你一些孤单，那些孤单请你找人陪你分担。空荡荡的广场，没有人的走廊，如果能逆转时光，我的手绝不会放。深夜是谁的电话响，流着泪什么都不讲，匆匆让人成长，让人疯狂。还记得那一个夜晚，送你回家走到一半，你说你喜欢孤单，喜欢下雨一个人打伞。还记得那一个夜晚，我还给你一些孤单， 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时，你该怎么回答？ 答案 A， 吃了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 答案 B， 那又怎样？ 答案 C， 我穿秋裤了。 答案 D，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没错，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你永远是年轻人。请打开 FM 98.2。 不用太多指教，三分钟之内就给了，大声尖叫，天亮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困难人间欲火燃烧，学生那么淡，我心中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心底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眼， I'm kidding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转身身上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错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再到这里，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社会确实有些不公平，而人生慢慢慢慢人生慢慢要努力。你让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在风 重新找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甘天下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钱财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辱 rich money 在我昨晚，如果说你咬牙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 step 别下可以打破名字勇士断腕 hey ho 你看一场搏命有够全比你清醒，小组行动心我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 step 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寻梦存留背后是 tattoo， 只想能一刀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非要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代价提醒自己 move， 面对黑夜降临不自主会带走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战胜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弃，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在安静中望着散去白云的蓝天，阳光开始变得很刺眼，只是我的光线。时间像一个无奈，又像是一个贪玩的小孩。不会抽烟的我，却买了一包香烟。街边有一对情侣，不是路人拥抱的那么黏。这是我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爱那么鲜。天气预报说情人节适合逛街陪。谁的失恋？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我半梦半醒，忽然之间，思念是唯一留下的起点。再见昨天，我试着记住微笑的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我半梦半醒，忽然之间。怀念你左手在我右手边，习惯你的头发带着茉莉的香甜。

切真相往最远方，天空越宽心越迷惘，被一间楼房不顾健康的忙，相爱的人多久没说晚安，受了伤久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只能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借越多年回忆越难还，假如够浪漫与爱不爱无关，分手就不就不难，问谁都刚开想拥挤的夜晚，那怀里真的有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raz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试着一直倒数着，我们是想的快乐，